锵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广美徐老师，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啊，就叫黑心啊。这个，我觉得现在咱们生活在一个很多很多这个黑心的一个社会里。我为什么有这种感触呢？你看啊，香港的《东方日报》啊，有一个版叫做《大陆社会》。我这大陆人吧，我经常因为这个香港，它这个选择的角度比较有意思，所以我常常看大陆新闻，在这儿看。你看，这儿说这个乡官强占民企兼拉人，就湖南省贵阳县政府为了解决资金短缺，由民营企业家出资兴建公路，再以公路收费作为投资回报，哪料想公路收费站设立仅仅一年多，就被上级政府强行充公。并且以私分国家资产为名，把民营企业家刑事拘留。还有什么呢？这个广州一位妇女被螃蟹给钳死了。啊，卖螃蟹的妇女，这是这个螃蟹啊，卖着卖着，她有个螃蟹爬到她背上这衣服去了，她开始还没觉得，她嘎一下夹了一下，猝死了。 这是本来有什么病吧？ 哎，反正现在医生说也可能是对螃蟹过敏，说也可能啊，他有什么？ 他对螃蟹过敏，他还卖螃蟹， 这或者是什么？ 螃蟹来报仇？ 肺炎呐、啊，什么呼吸道本来有什么病，我就加上反正大家看来也小心小心螃蟹。哎呦，你不知道，我跟你说，原来这个网上流传的啊，所谓有些地方养的那个大闸蟹， 嗯， 一个是消炎药，你知道吗？往里打那个消炎药。再一个你知道吗，他们说看见一个那个大池塘里边都是螃蟹，养螃蟹的人呢路边捡那个死狗啊，那个烂臭肉啊，就完了。好家伙，你一到那个池塘里看，那大螃蟹真吃人，吃肉啊，咔咔咔吃这个撕这个狗肉吃啊，然后就运到香港。 我昨天又听到另外一单消息，讲的也是螃蟹的问题。他们说现在这些淡水螃蟹啊，身上布满了这种肺吸虫。 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的身上附着了很多的肺吸虫，但是肺吸虫因为对于那个螃蟹本身没有害处，所以它不会去影响到螃蟹，它们可以共生共存。但是当人把它吃进去之后呢，它就会在你的腹腔里面，可能他们说会什么穿过那个12指肠破孔而出，然后 我们吃之前总会把它煮熟的吧，那虫都死掉的吧。 我们不能用 大闸蟹是我们人生的一个，我留恋这个世界的其中一个旅途、啊、你们这样讲了以后，我真是我不看我不听。 哎呦，徐老师，你有这个李立翁之风啊。这个鲤鱼啊，这当年就自称为蟹奴啊。我现在注意到一点，就像我们这种胡吃猛睡的吃红烧肉的哈，算不上美食家。就真正的美食家吃的是我平常很不习惯吃的，你看我不能吃那特费劲的东西。但是后来我考证了一下，古往今来的美食家有个特点，他都不胖，他瘦，他吃的精致，吃的精。你知道，就说美食家吃这个螃蟹，说吃的好的，吃完了之后这螃蟹那个一点没动，壳爪子原样在那儿，就是里边那个肉。他乐趣，他吃几个小时，小钩子挑， 那个丰子恺，他写他的父亲就是这样，他这个月光下吃螃蟹，吃完了以后，把整个蟹还原成那个样子，所以他家的佣人讲了一句话，最文学性的话，他老爷吃的蟹壳儿，那真是蟹壳儿。 对，穷人一点渣你都掏不出来。 老爷吃过的蟹壳儿，真是蟹壳儿。 咱再说远了哈，我还接着再说，你要说这个，我为什么说黑心呢？这还是这报纸讲，湖南就是在长沙最近搞了一个质量检查，徐老师这你就吃惊了。长沙90%的幼儿园孩子用的棉被啊，那个床垫呢、啊，贴身的东西哈、啊，是黑心棉。说什么叫黑心棉呢？就是那个什么呀，殡仪馆里用的那些这个棉被啊，你还在这个儿童的这个被子里还发现什么呢？女性卫生巾。医院里染血的那个医用棉，居然90%的质量检查部门检查，90%幼儿园，你说这孩子这很可能会得什么病的呀？你再有，咱就说咱这有台中央电视台又揭发了，这揭发这个我都乐了，说是有一个那个湖北的虫草本源虫草精当中里边没有虫草，但是呢有伟哥。 它也不叫伟，也不是伟哥，就根本就是假药了。它里边有一种什么物质呢？咱就记不清它这个名啊。它这个物质叫他达拉菲，他达拉菲也叫西地那菲。这个他达拉菲的药效是伟哥的九倍。 哇， 这虫草！ 赶快把配方给徐老师，你看他的眼神闪闪发光。 我死掉了。 然后他又冒用西藏一个什么厂家的什么批号啊，什么什么的。你说我都能想象到这种他这个奸商他这个逻辑啊。你看虫草吃了人是应该有一些新奇的这个感觉的，对吧？嗯、所以他琢磨琢磨，这九倍的伟哥估摸着也能引起你这种误解，一吃了哈哈甭起了，这家伙看着也像是壮阳的东西。 但是回到刚才讲幼儿园进的这个棉里边这么脏这么坏的东西，我很怀疑是不是幼儿园的，那比方说整个长沙这么多幼儿园，会不会是我不相信这是幼儿园的领导或者负责的人采购，他知道这个情况这么弄进来， 应该是不知道的。 但是怎么会弄进来？我最近的感受，我刚才不是化妆的时候还跟你们说嘛，就是经济这个环节， 嗯， 简单的说就是回扣。我现在最近注意了一下，我发现原来在文革回到二三十年前哈，中国的你知道社会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走后门，对不对？正门买不到，大家都比方说我有什么事情我买不到，我要买个鞋买不好，我托文涛，文涛就帮我买来了，文涛不收钱的，但是这是咱哥们的一个关系，那以后我有什么事情我能帮他我也帮他，大家都建立一个关系网。你知道经过这个20年的社会变化以后，这个关系网已经变了。现在有很多人，比方说我要买电视机啊，不，你要买电视机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伟道，你要买电视机，我帮你想办法，我保证帮你弄到出厂价，啊，那你就相信我了，对不对？你在外面是2万块的，对不对？我到时候15000就给你了。那，但是现在的情况，它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友情了。我接下来这个说我帮你弄到，其实我可能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我并不认识任何电视机厂，但我怎么办呢？我知道你要买2万块的电视机了，我就去找广美。广美再找别的人，我们总有办法弄到便宜的货，你明白没有？然后每一个人在这中间都提取利益，最后表面上好像我看，比方说我设想这个案件， 他手上已经4万了 吧。我设想这个案件，比方说这个幼儿园他要采购棉被，他的预算比方说是400多少一个多少怎么样的，对不对？ 嗯。 可是我就跟你说，哎呀，你400啊，我300就能帮你弄来。可是你知道我300弄来我没任何好处的，我经过很多环节我可能其实是100弄来的，那你想100是什么样的货，对不对？中间经过很多人的转手，最后我300给你了，大家中间拿好处，最后到了他拿到他就是黑心棉。所以我最近在观察，我发现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型，就原来人家都认为办事靠关系，所以但是海外的问题是海外经济是明的，我讲明了，比方我做人寿保险，我来拉你文涛买个人寿保险，你都知道我会有回扣的，清清楚楚，所以我必须宣传我这个保险怎么好。现在的问题，中国的事情是模糊不清，他不说我是经济，他就说咱是哥们儿， 嗯， 我一定帮你弄到好货。但是当你一怀疑他可能会有好处的时候，你想象他的来源会是怎么样的？ 对， 你 杀的就是熟，就是杀熟。 对啊，你 越是哥们儿越杀你。 对啊，你表妹夫啊，你给个面子啊，或诸如此类，这样一环一环的过去。我这个事情我当然没做调查了，但是我相信他们要做调查的话，我不相信是幼儿园的领导看到这样的棉，自己为了贪方便就把这样的棉给小孩看，我不相信。我相信中间这一定有很多中介环节，而每个环节他可能觉得我都没什么错。 中介，你就对。这个当前我们社会中介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出幺蛾子的这么一个事情，好多这个黑心肝的事情里边都有中介，有这么一个中间环节出了问题。 其实中介，我觉得中介不是一个问题，我觉得最重要是因为它的制度没有被定出来，他没有走上轨道。其实中介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， 它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， 对，但什么制度到了咱这儿打折扣。您要广美那刚才还跟我说也是个什么旅游的中介， 其实这不是重要，不是我要先回应那个幼儿园的事情 啊。 就是呢，我觉得现在大家您讲的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，但是其实现在普遍整个经济都已经提升了，我觉得人是钱越多的时候，那个良心的那个东西就越来越模糊了。台湾半年之内 闷又在幼儿园里面闷死了两个小孩子。 怎么闷？ 闷死，对，就是大概十天前左右吧，在台中有一个也是黑心营业的一个没有牌照的幼儿园，上车上了七个小朋友，下车只下了六个，随车的老师没发现，司机没发现，哐，门就关上了。等到放学了，那个尸体是被放学的小朋友上了车之后才发现，那个 哦，他上学的时候没下车， 对，他可能在车上睡着了。 那怎么就闷死呢？ 我告诉你，那个车子他们说在那个阳光下暴晒的时候只要半个钟头的时间，就现在平均气温在二十几度三十度不到嘛、 哦、 只要半个钟头，大概去到四十到五十度，只要超过一个钟头之后呢，车内的温度可以到七十度。他说那个小孩子，当然那个院方当然是不断的狡辩说哎，小孩跌倒，因为他脖子上还戴了一个项链，那个院方还说哦，他是被他自己的项链勒死的。后来那个小孩子拿到医院去的时候，那小孩已经半熟了，他基本上已经半熟了、 啊、 他那个脸上的皮都已经脱落了，都已经脱落了。 问小孩啊， 所以你就算大人，你大人也是一样。所以在这里其实除了这个东西之外，我觉得还有很多家长他们可能有时候说暂时性的贪方便，哎，小孩子先放车上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。 好像还容易煤气中毒什么的，一氧化碳中毒。 那个是在你车子是开动的时候， 开动的情况下， 那个情况有可能有一些二氧化碳会回流，这个也是一件危险，就是不要把小孩子单独放车上。还有你要教导你的小孩子，万一你真的被困在车上的时候，三岁以上他应该有那个辨识能力，按喇叭。去按喇叭，因为你就算熄火的时候有些喇叭还是可以那个可以响的，所以你要教你家里面的小孩子，万一你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，在公共的那个运输系统上面，或者是被困私家车里面，当你有困，其实他们说那个小孩子挣扎得很厉害，但是因为他太小，非常非常瘦弱，然后他敲玻璃啊什么东西，没有人听到。 那这算是个意外事故了。 是一个意外事故，但是后来他们发现那个幼儿园是一个完全没有牌照，而且他们已经被勒令停业了。有18万的罚款都还没有缴，他们就继续不管。院长是一个女的，司机就是她先生，然后那个随车老师就是他们家的亲戚，就这么三个人可以开个幼儿园。 你看咱们这个两岸三地啊，假冒伪劣也是这个一脉相承的。 对，我觉得这个人的良心 人的良心 打打就坏了。在日本太君的话，打打你良心打打就坏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光美，你们台湾还有什么黑心的？ 不是，最近很多很多诈骗集团弄得大家人心惶惶，就是用各种不同的电话诈骗。但是现在电话诈骗， 徐老师不是碰见过？ 你也碰见了？ 他没跟你说啊？ 我没跟你说。 在徐老师在深圳碰见冒充公安诈骗的， 冒充公安。 但是就是说，你被什么人那种外人诈骗，或者是说用电话这种诈骗也就算了。但是现在呢，竟然还有很多就是亲朋好友来诈骗， 杀熟嘛，就刚才说的。 不是说杀， 我们刚才讲。就是这个事情。 但这个、我给你举个例子好，就是说 OK， 文涛有一天忽然约我说，哎，广美，我们到中山去玩，只要200块钱，包吃包喝包住包那个车子，这么好的事情，好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然后就可能约一去，哇，发现怎么这么大一帮人，100多个人。去到了现场之后，真的果然有大型豪华的旅游车，大家就上去了。一上去之后，就发现车上除了来旅游的人之外，还有很多所谓的工作人员。导游就开始游说，各位，因为我们去的地方可能比较偏僻一点，所以呢，这个为了您自身的财产安全，我们希望能够把你们的这个手机啊，还有你们的贵重财物统一保管。就这么奇怪，大家像着了魔一样，真的把东西都交给他们。后来到了那个荒山野地，那个真的到了一个度假村，基本上那些人是被软禁在那个度假村里面。一半的工作人员，就是说去了100个游客，就有100个工作人员，他们就开始一对一的开始洗脑。他们是一个什么？所谓一个老鼠会，一个直销集团，他们就要求你半胁迫性的要求你签约买我们的产品，什么滤水器啊，什么床垫啊，什么震动仪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。 然后你再去推广给别人， 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贵。你不买还不行，因为等2天过去之后，你不买的话，他就把你放在荒郊野外。他不带你回去，他也不抢你钱哦，他把手机还给你，他把你的贵重财物还给你，但他就不带你回去了。最后你没有办法，碍于无奈，你只好签下来之后， 就有一个人就很厉害，因为他跟银行很熟，他一回去马上就把他的那个信用卡止付，第二天好家伙，四名彪形大汉就到他们家门口去站岗，逼着他把那个钱给缴出来。后来呢，那我被人家这样子陷害，我是不是就很生气？因为文涛带我去的，文涛知情嘛。后来文涛跟我讲，哎，广美，你别那个，我也就这么进来的嘛。那你只要再去找五个人，你只要再找五个人呢，你之前给的那些钱呢，就全回来了。 哎呦，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。 嗯， 我有一次就接到一电话，说你呢幸运，你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到世界各地的这个免费的酒店，连续好多天的。但是你只要上来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要上来，我们要做一个，就是开一个像这种宣传会一样，两个小时啊，诸如此类。 洗脑大会。 然后我就去了，去了以后他就给你洗脑，他的目的是要你买一个就是酒店的产权，全世界各地不知道什么地方的。你付了钱，那个酒店算你的，但其实还照出租，诸如此类的。总而言之是叫你买一个东西，但是问题是时间久啊，他态度好啊，他站在你面前了、啊，我几乎中间有一段时间我真动摇了，因为首先他那个东西听上去也不错，第二呢，你不好意思嘛，他在他面前都是美女，跟你在面前， 这是关键，这是关键， 态度又非常好，但是后来呢，我就中间不知道怎么多了一个转折。我就在我最动摇的时候，我就多了一个转折，我就再拖了一下，不知道为了一个什么原因，很偶然的，可能我去了洗手间啊，或者怎么样。等到他发现我再拖一下以后，你就发现他态度开始变了，他的美女也不见，他就换了一个人了， 换了 一个人啊，那种就是说态度就变得很强势， 换了一条 下猛药了。 那么你一强势，那我就更不听了，然后我就无论如何，你不管做到什么时候，我也不买了。结果在那里待了七个小时。 走不了吗？ 七个小时走不了。 为什么？ 他不让你走啊，你要走，他这个人过来，你要走，你这个人换一下，我们再找另外一个人。前前后后换了六七个人，其他的人一样。 您这大学教授在那儿给摁了七个小时， 就是还投保我们。最后呢，他给了你那个酒店的免费的那个东西，我根本也没用，我气得要命。 看来 归根结底，我自己回头想，首先第一个错是你自己贪小便宜，就是你就是不应该所有这种。我现在反省啊，所有这种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突然给你一个好处就拒绝，这是最第二个呢。第二个就是我们人呢都是有弱点，我们就是你知道， 对对对， 很多弱点了，在里边已经 美女只要再多留半小时，徐老师就彻底完了， 就莫名其妙在什么抓哇了或者是什么苏门答腊买了一间酒店了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徐老师刚才觉得也很可爱哈、啊，说七个小时还给吃的，给了两次吃的，我们这个 他说 赵良谋啊，是 他说里面可能有迷药， 我觉得 我是没法证实， 有 可能没法 证实，可能有可能， 但是洗脑的事情你们碰到的少吗？我还听过另外一个事情，是河南人有个朋友跟我说，他说他们组了一个团，就有人组了一个团到澳门、香港游，每个人要24000。当然是敲竹杠，但是妙是妙的很，这个组团的人呢、啊、第一次带着团的人全是亲戚，全是直接自己最好的朋友自己的亲戚，最后就把他们撂在澳门就回不来了。你说我这件事情我是真是想不明白，就是说你骗人怎么净骗自己的亲戚朋友呢？你说 骗别人谁信呢？ 你 就自己亲戚朋友才信。 你说这一下子骗过以后不就全完了吗？你就这个事情不就全完，怎么 哎呦，这个我跟你讲，我还学了一个招，咱这孤陋寡闻的，我们那个公司的人讲说，以后你开车要是被碰了千万别停车，说现在咱不是讲过什么砍手党啊，这个什么背包党啊、 嗯、 现在有叫撞车党的， 两 撞车党，撞车党过去他也进步啊。早年间我讲过这撞车党，撞车党是说这是属于跟练柔道似的，看你的车过来他很有技巧，咣当撞就撞，叽里咕噜一咕噜撞伤了一大堆人围上来，弄你要医药费什么的。但是现在不是，一辆车就躲在路边，你开着车在走，他也会撞，他砰一下就给你碰一下撞一下，你只要一下车，不是把你人绑架了，就是把你车给抢了，刀就架上来了。所以但是我说这个社会 我说那你出了事故就碰见了，不得停在那儿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吗？说你千万别，你就或者就是说你不要开车门，不要开这个打开玻璃，赶快你就报警，你先报警再找保险公司等等，给我教了我一系列的招。 哇，第二天的报纸就写黑心窦文涛撞人逃逸还不下车什么的， 来 对对对， 来一刑警大队的。 啊，是啊，那这万一人家是好人呢？我把人撞了，我怕他是撞车党，我撒丫子就跑， 还来回您两次。 他们还有人发短信告诉我，就是我被骗以后，他们就发短信告诉我一个最基本的原则，就是你开车的时候，你这个开车位旁边有人敲人的敲你的玻璃，那时候你别把玻璃窗打开跟他说话。他说这个时候通常那个门就会被开了。 你这。这还有什么， 这里一人一敲那个门可能就有人开了。 那个我还认识一个，就广美，你这行当的这模特拍广告照片的，他在深圳就联系的好好的，广州某个时装公司什么这找你去拍广告照片，然后这女孩高高兴兴的就去了之后都是公司啊办公室啊说好啊，下午拍照，我们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紫夜快车， 然后就有一个女的带着她到那个